我觉得人生真的是非常神奇，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你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遇见什么样的人，做着什么样的事情，甚至所谓的稳定也会在一瞬间发生变动，然后变成了另外一种结局。我的朋友经常会说一句话，他说你真的不知道人生会发展成什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处在试探人生的阶段，当然人生也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惊喜，他们进入你的生活，带给你别样的体验。今天就有这么一些歌曲，他们毫无征兆的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有几首默默的就发行了，为欧美乐迷们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些歌曲。这里是从未落伍，追求平凡生活里的小幸福的朝夕音乐。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o， 不声不响的就放出了他的新单曲，叫做 Nostalgia。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怀旧，这一点呢，从他的歌词 MV 当中就可以一探究竟了。空姐自己说，这首歌呢是他的一个新的尝试，有点类似于 Adventure 的一样。这首歌的 MV 还是在空姐跟前男友分手的地方拍摄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意味深长了。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 Ins 上面说明说，这首歌只是一个开始，也就是说明接下来 这个女人还会有别的新动作，或许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的好歌新歌放出吧。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和我们沟通互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瘦下来更美的 Sam Smith， 这首歌来自 Sam Smith and Logic 二人合作带来的 Pray。 They never knew my struggle, rose above the rubble. Rather live inside they bubble than go through the trouble of having they double vision corrected. They just neglected and I've been thinking lately, will the devil take me or will God protect me? I know I ain't perfect, but you should respect me. They don't want me happy, they don't want to let me live. I'm young and I'm foolish, I made bad decisions. I block out the news, turn my back on religion. Don't have no degreeI'm someone naive. I made it this far on my own. But lately that shit ain't been getting me higher. I lift up my head and the world is on fire. There's dread in my heart and fear in my bones. And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say. Maybe I'll pray. I'm gonna pray. I am me, I'm a man, I'm a sinner, but understand, aren't we all?So when it comes to passing judgments, I don't think that you're the one to make the call. Have the one to cast me out for being me. I know there's others like me there to break the fall. I know you hate a motherfuckers, just can't relate it all. If I'm the first one to the line, that's fine, I'll take it all. With Logic, he gon' let him know. I ain't perfect, but I'm worth it. I'm alive, I deserve it. I've been praying, I ain't playing. I don't think you hear the words that I'm saying.I don't think you know the weight on my shoulders. That gets heavier as I get older. Calling anybody, can you hear me? I pray that you hear me, I pray that you hear me. Pray, pray, baby, I pray. Never believed in you.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曾经在格莱美的现场 Sam Smith and Logic 两个人有一张合影呢？当时呢，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就预测说这两个人应该会合作吧。果不其然，重新改版过后的 Pray 加入了 Logic 的部分，所以这次合作似乎也让 Sam Smith 特别的激动。因为早几天之前呢，他就在自己的 Twitter 上面无比兴奋地讲要跟 Logic 合作了。 Pray 这首歌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伊拉克那些被慈善机构救助的孩子们， 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呢 ，Sam Smith 谈到这些孩子和这首歌的时候，显得有一点激动。他说自己在伊拉克的救助机构待了5天的时间，回家之后他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关注点太过于狭隘了，每一天呢只关注一些跟爱情啊有关的内容，从而忽略了这个世界上还有非常多需要帮助的人们。也许他不能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他可以用音乐来唤醒大家对于他们的关注。也是因为这样的认知，让 Sam Smith 创作了这首歌曲。他觉得是时候让每一个人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世界了。当然回归到这首歌的本身， Sam Smith 的灵魂唱腔配上 Logic 的说唱，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Linkin Park， 这首歌叫做 Better Symphony， 下一首歌来自 Toflo， Check it out。 Go. And a long memory. I've been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always just out of reach. Blood on the floor, sirens repeat. I've been searching for the courage to face my enemies. When they turn down the line, I hear my voice.together 作为上周偷偷的发新歌的第二人 Toflo 选择拉着 Kama Flout 和他一起，那这首 Colorblind 一改之前的 Electro Pop 的风格，他们走起了迷幻风。去年发行了专辑叫做 Blue Lips 之后呢，这个女人就杳无音信了，好不容易出现一次，还是跟 Charlie XX 和 Elma 共同出品的 Out of My Head。早在几天之前， Kama 就在自己的 Twitter 上面更新了一条状态，他注明了自己要和 Toflo 合作一首新歌，然后还放出了一个试听的片段。当然作为世界上首位的 AI 艺术家， Kama 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就连外网对这位艺术家也是表示一脸懵，不知道他到底是何方神圣。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出生的一个小哥哥，叫做 Lau，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I wanna hate you, cause I still love you, and it's weighing on my chest. We keep our bodies tied together, till we know what's coming next. I was driving hom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but I couldn't bring myself to say goodbye. I was driving hom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there's no good way, yeah, there's no good way. 这首歌来自于 Lau， 叫做 Chase and Fire。 这个迷恋蓝色到极致的男人，从去年到今年发行的新单封面上都以蓝色为主，特别是 Paris in Rain 这首歌的封面啊，蓝到不行哈。这位出生在美国的创作男生，在发行了众多迷幻系的单曲吸引了一大群粉之后，终于在本周发行了自己的最新单曲，他还在 Twitter 上面放出自拍来推广新歌。我就想说，长得好看了不起吗？嗯，是了不起哈。好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

像孤立的身体回荡在这里，白雾还未散散去，云深似倒影，静静地听着声音，绿树和碧玉，我看是谁落落地，万物中西，而不了阿金岛。